别看和万春公主在辈分上差着，可是两个人的关系形同姐妹。杨贵妃有了唐玄宗的宠爱，她知道这姑娘大了肯定有自己的心事。别看一天到晚万春公主总是乐呵呵的，可这心里头谁能不着急呀？于是有一天，杨贵妃就趁着唐玄宗高兴跟他提起了这件事儿。皇上啊，您总说您最宠的是万春公主，可您也不替万春公主着急呀。唐玄宗能听不懂杨贵妃的话吗？这话题不说还好，一说更让他郁闷了。哎，我能不着急吗？姑娘大了，我怎么不知道她想什么呀？可你说，就是没人跟我提这门亲事，那我一个当皇上的总不能亲自找人家说要嫁闺女吧。其实杨贵妃之所以跟唐玄宗说这件事儿，她是早有准备的。皇上，如果愿意的话，我倒是有一个合适的人选，不如帮您参谋参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万春公主从小就在唐玄宗的宠爱之下长大，论姿色、论学识、论歌舞，没人能跟她相比。可让唐玄宗没想到的是，就这么一个宝贝疙瘩，却在婚姻大事上这么难。这回杨贵妃能给万春公主推荐谁呢？这个活泼可爱、与众不同的唐朝公主又会有着怎样的人生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